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北京时间15:2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今天我们健康北京一开始呢，还是要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郭高峰，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本周的这个周一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健康话题。郭老师您好。 您好。 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今天咱们要谈点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 下周周一呢就是头伏天儿。近期啊咱们不少市民呢都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这个三伏贴的相关事宜。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三伏贴。 贴三伏贴哈，可能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有一些朋友会对这个比较关注。那到底这个三伏贴是什么样的原理，都适用于哪些病，在这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根据专家的经验呢，三伏贴这个疗法呀是源自咱们中医学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个理论。在一年中这个天地阳气最旺盛的这个三伏天呢，通过刺激一些特定的穴位，激活人体内的阳气，治疗某些属于虚性啊寒性的疾病，从而呢达到这个冬病夏治的目的。三伏贴呢主要是适用于呼吸道疾病，像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过敏性鼻炎啦、反复感冒啦什么。一般的呀连续坚持3年贴服，治疗效果呢会更明显。还有的专家呢建议把这个三伏贴呀跟三九贴配合使用，对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防治作用呢会更好。 您说了主要适用于呼吸道疾病，那这三伏贴是对所有可能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来说都合适吗？ 应该说不是这样的，三伏贴呢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咱们建议呢第一次接触的人先到医院就诊，让医生呢给自己诊断一下，看看自己是否需要这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一般来说呢，虚寒体质的人更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呢自己总是比别人怕冷，手脚凉，到了冬天呀爱感冒啊咳嗽啊，就是俗话说的这个火力弱的人，可以考虑呢使用三伏贴。这种冬病夏治的三伏贴疗法呢可以连续多年使用。 那如果比如说今年第一次贴三伏贴的朋友，这贴完之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有些人贴这个三伏贴以后呢皮肤会产生一些反应，比如呢局部皮肤呢微红，或者出现一个色素沉着，还有轻度的灼热或者瘙痒，都属于正常，这个是药物渗透表皮以后的一种自然反应。但是如果皮肤出现了红肿啊、水泡啊、疼痛难忍呀、这样的情况比较严重了，要立即揭下三伏贴，或者缩短这个贴服的时间。如果水泡比较大呢，要到医院去处理。 这是要注意观察一下自己。 对，要自己要感觉一下。另外呢，因为有的人皮肤呢就是过敏呀，他对这个贴服的东西呀不太适应什么的。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呢，因为咱们贴三伏贴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就到那个头伏、二伏、三伏那头两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挤着去医院贴。这样的话，好多的时间上呢比较集中。大家呢尽量的错开这个高峰时段，早上呢要么就早一点去医院，要么就在上午10点以后或者在下午2点左右的去医院。这样呢，据我们的经验呢，不需要排太长的队，反正最好别在这个7、8点钟，这个时候呢，医院是患者看病的高峰时段，人会非常多，等待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请拨打我们 12320热线咨询。 哎，我们说快入伏了，如果有想要贴三伏贴的朋友，可以根据刚才郭老师的这个介绍哈，大家去选择一下。那谢谢郭老师跟我们电话连线，谢谢您。 好的，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刚才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时候也说了哈，下周就是头伏天了，那这天气呢也是一天一天逐渐热了起来，很多朋友都会找各种各样的清凉方式来度过炎炎夏日。那今天我们健康北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来关注一下糖尿病病人如何度过我们说比较炎热的夏天。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东直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世东，欢迎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糖尿病病人哈，在夏天如何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过一个清凉的健康的夏天。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啊，可能家里有糖尿病患者的这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说有时候大家反映哈，到了夏天这天气一热，我们去测自己的血糖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血糖会比之前偏低一些啊，有的糖尿病病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儿我想请教您一下，是不是到了夏天人的血糖值会下降啊，尤其是糖尿病病人的血糖值会下降，这个天气对血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样的，确实呢有一部分朋友啊，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夏季出汗多的朋友啊，那么他由于这个代谢速度增快，消耗的能量呢也增多，这时候他血糖呢会比这个平时呢偏低一些啊，比这尤其是比相对于冬季来说那么偏低一些。另外呢也有些朋友呢，因为他那个冬季啊春季这些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它饮食里边啊脂肪含量比较高，实际上我们就说吃的偏于油腻，而夏天呢由于天气炎热啊，胃口没那么好，所以呢它吃的相对来说清淡一些。而我们知道呢，每一克脂肪啊产生9000卡的热量，比这个粮食啊要多一倍的这个血糖的增加，所以呢如果我们饮食一下变清淡下来，那么血糖呢也会变得呢相对来说低一些。 哎，还是那两大因素影响，一个就是您摄入的能量，一个就是您代谢出去的能量。 对对对， 所以这摄入和代谢它到了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发生变化了，可能直观上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这个血糖值也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 是这样， 但不是绝对的，每一个病人到了夏天都会下降吧血糖值。 是这样，这个有一些朋友呢是表现成这种情况，另有一些呢由于啊他这个活动量啊变小了。我们知道呢，这个很多朋友喜欢锻炼，那么在春季啊秋季啊，那很多的锻炼方式啊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就是怕到了夏天啊，天气很炎热，外出的时候呢这个阳光暴晒啊，大家也怕灼伤皮肤，所以这时候呢可以这个运动的这种方式啊和时间啊都变少了。那么由于活动量减少，所以呢能量消耗也减少，血糖呢反倒有一些人变得更高了 啊。所以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跟您的这个一方面可能大家都受到客观的天气的影响，刚才王老师说这个湿度大的时候人容易出汗啊，这个温度高的时候出汗就会代谢，这是共性的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也跟我们每个人您每天吃的是什么，然后运动量有多少是有一定关系的。 是非常是。 哎，那既然说到了，可能有些朋友哈，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刚刚加入糖尿病病人这个大军当中的一些啊这个新的一些朋友，他可能 对 新成员对这个病不是很有经验，那往往一测发现，哎呀我这段时间血糖下降了，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这个病情好转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病情好转，那如果出现了这种血糖下降的情况，可不可以自行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用药？ 很多这个刚得糖尿病的朋友呢，实际上都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啊，特别愿意呢自己的糖尿病呢能够彻底被纠正， 嗯， 啊，大家呢摆脱这个病呢对大家的这个束缚和影响，但是呢，应该说我们现在认为呢，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呢，它都是一个终身受影响的疾病，所以呢，这个通过的一部分的这种药物治疗一段时间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呀，血糖确实是比以前好了，好了并不代表这个病好了， 嗯， 所以呢，如果这时候就贸然停药的话呀，会引起血糖难于控制。那么我们倒是建议朋友们可以通过饮食生活上的调节在医生指导下的这个合理用药，那么逐步的呢让我们的饮食更合理，使药物的用量那么尽量的减少，而又保持血糖稳定，这个呢是我们提倡的。但是呢不建议大家盲目停药，这样会引起病情的变化。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哈我们遵循医生的医嘱然后这个日常的饮食调理，包括我们老说嘛，这个迈开腿管住嘴都做得很好，血糖比较稳定或者是有下降的这个状况，那跟医生协商之后其实是有可能把这个药量听从医生的这个规定要求可以减下来的，但是千万不要自行减。 是是是，在血糖控制达标的情况下，医生呢都会建议病人呢尽量减少用药，因为如果要不减少这些降糖药的用量，就容易出现低血糖，尤其是在餐前和运动的时候，这样也很有危险的。 那如果病人没有跟医生商量，自行减药或者是停药，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一般的由于降糖药它主要是降血糖的，所以停用呢那它主要表现呢就是血糖的快速升高，那么血糖呢出轻度升高的时候呢，患者呢可能会有一些乏力的感觉，倦怠呀，乏力呀，那么中等程度的升高呢比如说我们平均血糖水平呢超过了15个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患者呢就会出现呢口干口渴，甚至呢体重减轻的情况它变得消瘦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病中医也叫做消渴病，就是因为它中等程度或者一般的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呢，它会出现口干口渴消瘦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尽快的控制住这个血糖的话，那么血糖进一步升高，那么如果血糖呢超过了30个毫摩尔的时候患者就会觉着烦躁，那么进一步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甚至呢出现呢神志淡漠和昏迷，它会出现糖尿病的急性合并症，比如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者是高渗性昏迷 这后果其实听起来挺严重的， 很有危险的 所以这个用药是非常讲究，一定要跟医生商量之后然后再去做一个这个调整，而不是自行来减药的 对。 那刚才说的是一些刚刚加入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大军当中，那对于一些老病人大家可能一年四季逐渐摸出点规律了，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做一些这个调整或者是改变呢？ 实际上对于一些有经验的患者，那么他生活也比较规律，他不是属于这个今天吃的多明天吃的少这个生活处于不断变动的这种情况下，那么适当的减少或者是调整降糖药物的这个剂量这个呢我们也是允许的。同时呢我们也经常会在患者住院或者是我们在做健康讲座甚至呢门诊的时候呢跟患者来交流如何加减药物当然呢如果要是换剂或者是血糖增高或减低超过了5个毫摩尔每升，也就病情又比较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建议患者呢到医院呢跟医生来协商怎么来解决这个。 我们说其实这几年大家随着对这个糖尿病的逐渐认识和了解我们说它是慢性疾病，而且也是一种富贵病，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的， 我们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关注说饮食方面的一些影响，但其实刚才在节目之前跟王老师交流的时候说这个病跟我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 是， 那在这儿给大家都做一下提示，尤其到了夏季在日常生活当中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糖尿病病人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那应该说呢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大家都希望吃一些海水分丰富比较清凉的这个食物这个呢也符合呢咱们传统的这个饮食观念。那么从这个水分丰富这个角度你比如说我们尤其是出汗多的这些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北京也有那个桑拿天这种桑拿天的时候大家出汗会很多，这时候呢就建议朋友们要多喝一些这个汤 啊，比如说我们西红柿鸡蛋汤， 嗯， 海鲜汤啊，当然呢，这个汤里边呢，不建议大家用淀粉去勾芡啊。那淀粉勾芡的这个汤呢，由于淀粉糊化以后呢，吸收的速度很快，那么它会引起呢血糖的快速增加，使呢血糖出现大起大落的这种变动。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建议朋友们呢喝清汤。那么当然呢，这个暑湿季节呢，喝一些像绿豆汤啊什么的，也有很好的这个解暑的这个作用。那么在饮食上呢，建议大家呢要吃一些败火的这个食物啊，尤其是在天气非常炎热，而但是呢并不是很潮湿的时候，这时候应该多吃一些败火的，因为它比较燥啊，比较容易上火。那么什么食物败火呢？一个呢就是含有水分比较丰富的食物啊，它败火。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西红柿啊，像冬瓜呀啊，像这些呢，它有这个去火去暑的作用。那么另外呢，一些苦味的食物啊有去火的作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在粮食里边的苦荞啊，那么这个蔬菜里边的苦瓜啊，那么 苦菊 啊，苦菊 对, 对 凉拌菜里的苦菊啊，这些呢都有一定的这个这个清除内热的这个作用。那么在穿着上呢，这个季节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穿这种有遮挡这个紫外线啊，遮挡这个阳光照射，同时呢还要透气的。否则的话，如果要是有遮挡不透气，大家呢这个身体散发的热量啊，不能及时的透散出去，也是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 嗯， 那么在居住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朋友们这个季节呢，应该适当的可以稍微晚一点睡，因为很早也睡不着，天气炎热。那么早晨起来呢，可以早起，用一早一晚的时间呀，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运动，散散步啊，啊，遛个早啊，这些呢，对这个血糖的稳定，同时呢，改善全身的代谢呢，都有很好的好处。不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时候出去锻炼去啊，这时候呢温度非常高，非常容易中暑。 哎，要晚睡早起啊，顺应现在这个季节的一个变化和状态。 对， 刚才说的是衣食住行，其实在说到吃这块儿哈，我也发现一到了夏天，本身大家都觉得胃口有点差，那这个时候都喜欢吃一些，其实刚才王老师也说了，多吃一些含水分的，一方面我们多喝点这个白开水，喝点热汤啊，这本身是给我们补充水分，另外还吃一些含水分多的这些食物。我们说到了夏天，这水果种类也很多，那其实面对这个水果盘子往那儿一摆哈，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咱们说尤其旁边一个人抱个半个西瓜在那吃的时候，的确挺馋人的。那咱们说说这个糖尿病病人在夏季，尤其在吃水果的时候，他该怎么样去选择，可不可以吃？ 水果呀，能不能吃啊？一个呢是跟水果本身的这个所含的能量多少有关系。再有跟我们患者呀、朋友们啊自己的血糖水平有关系。那么血糖水平越稳定，经验越丰富，比如糖尿病时间长，知道我的饮食吃多少，那么会使血糖变化多少，这种心里有数的朋友，我们建议呢可以吃啊，定量，而且呢一般我们也建议呢是在两餐之间呢作为加餐，或者是运动之前作为加餐，这样呢是可以的。那么怕的患者呢，就是这个冒冒失失的，自己也没有太多经验，同时呢吃多少的量呢心里也没有准， 也拿不准、啊、 这时候呢就光图痛快去吃了，那血糖呢就不容易控制好。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建议朋友们在经验不太足的时候啊，那么多吃黄瓜、西红柿、萝卜、白菜心啊，这些食物呢维生素含量非常好，纤维素也多，那么对糖尿病啊很好，那口感上呢应该也算是鲜脆爽滑。 嗯，你看 所以还可以。 对，这个季节一提到黄瓜、萝卜，然后西红柿、菜心儿哈，都觉得做个凉拌菜真是挺凉快、挺舒服的。 是的 啊， 嗯， 那可以把它作为这个健康的蔬菜来吃。在水果方面，其实王老师也给支招了啊，尤其是那些拿不准量的啊，咱们尽量做到每天规律一点儿，适量的来选取一些适合自己的这个水果来吃，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 建议他们先把血糖控 控制稳定了，再开始起始这个水果。否则的话吧，如果他血糖不稳定吧，咱们也搞不清楚是因为吃水果引起血糖变动，还是原来呀生活习惯不规律，或者用药不合理啊，就是用药不这个剂量不合适导致的这个血糖变动。 那怎么来界定这个稳定？需要多长时间的稳定，我们才可以称之为它真的是稳定？ 哦，这个呢是需要做好一个监测的。那么糖尿病病人呢，一年四季呢都需要对血糖呢进行监测。那么这个监测上呢，一般的我们建议啊，每次换季节，由于它的温湿度啊有比较大的变化，换季的时候必须要做血糖的监测。一般情况下呢，血糖稳定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每周要做呢2到3次的空腹血糖或者餐后血糖的监测，那么每3个月呢要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监测啊，那么这个呢能够帮助大家呢来了解自己血糖水平如何。如果一个血糖不稳定的患者正在进行这个降糖药物的调整，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要求他做每餐的餐前餐后血糖的监测，甚至呢有时候夜间呢也需要加测这个血糖才可以。 所以还是每个朋友这个需要监测的频率和时间都不一样啊，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对，要根据个人情况。对， 我们现在也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呢自己在家有设备啊，小小的 血糖 仪 啊， 随身携带。 对， 然后网上包括一些药店也可以买到。 对， 所以他们就自己在家这个监测血糖。这个首先可不可以自己在家监测，它的准确率怎么样？另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您给我们做一下提示。 那么现在的快速血糖仪啊，它这个做末梢血的这个血糖监测还是比较准确的。那么一般我们认为呢，在这个血糖在2.5到20之间的这个范围内啊，血糖仪的准确度啊，大概都能达到90%以上。啊，所以呢，又绝能够应付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患者呢对这个血糖监测的这个要求，那么特别低或特别高的时候，它准确性会差一些。但是呢，要是出现这种特低特高的情况，我们建议朋友们及时到医院，这时候需要抽血。 您刚才说一个范围是2到25， 一般的是大概从2到20这个区间吧， 2到20 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准确的。 嗯， 那么低于这个和特别高的那个，一般的这个准确性就下降了。 首先哈，这个自己在家用血糖仪来测是可以的，是基本上90%的准确率啊。但是跟您怎么来测，什么时间测，这是不是也有点这个窍门？ 一般的我们要求空腹测的这个血糖啊，多数呢都是在饭前的30分钟来做这个检测。那么餐后的这个血糖的监测点呢，一般从吃第一口饭开始啊，算这个时间2小时的时候呢，做这个餐后血糖的这个监测。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让患者呢测这个睡前血糖。那么睡前血糖的监测点呢，一般情况下呢是在晚上呢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啊去做监测。如果啊患者夜间出现多汗、饥饿啊，甚至呢出现心慌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建议他呢加测这个夜间的这个血糖。那么夜间血糖呢，可以两种选择方式，一个呢就是有不舒服的时候呢随时测来检测，再有一个呢没有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患者只是担心自己夜间出现血糖过低过高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呢可以在晚上呢夜里2点到3点的时候呢做一个监测。啊，从时间点上是这样的。 哎，这是时间上的选择。那具体这个监测呢，因为我们家里也有这老人有糖尿病哈。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挺简单的，就是拿一个针在指肚上一扎，然后拿那个试纸一测就 OK 了，就可以就结束了。那是这么看起来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吗？ 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有一些小窍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扎的不要太疼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扎的疼就等于扎的深，所以才疼的。那么扎在身的目的是为了能出足够多的血液能做检测。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啊，由于啊这个血液循环不太好啊，他扎的浅啊，出血量少，那么他不够这个一次检 侧的，他就使劲扎在身就很疼。 嗯， 我们建议朋友们啊，在这个监测血糖之前呀、啊，可以啊用温水啊泡泡手，或者是搓搓手，这样呢手指的这个血液循环丰富了，这时候就不用扎太深，那么我们也能测到这个足够多的这个血量。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呢伸出这个手指头以后呢，用另一只手啊，这个食指和拇指啊，这个捏住这只要检测手指头的这个指根部，从指根部的两侧呀，向指尖啊，顺着向上推。啊，向远端推，那么推个两三次以后，我们就能发现呢，要被检测的这个手指头的最远的这个这个有这个咱们经常检测指纹的这个最末梢这一节啊，颜色啊变得红润起来了，这时候就代表呢这个地方呢血液循环丰富了啊，毛血管呢充盈了血液了，这时候检测血呢就会一个呢比较准确，另外呢不用扎太深呢，不用太疼，也能呢测得很好。那么特别怕朋友们就是这个扎完了不出血吧，就使劲挤出来的这个血水啊，大家也看到了颜色呢比平时呢要变得很稀很浅，这个颜色实际上呢就很多的组织液呢掺入到血液里边，这时候呢会降低呢检测的数值，比如说我们真正的血糖值应该是比如说 7.0 这么一个数值，那么使劲挤压出来的这个呢测出来呢，可能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测出来血糖呢可能只有4.几或5.几，就偏低不准确。 哎，这就涉及到一个顺序的问题，您是先挤再扎还是先扎再挤？ 对， 那最后这个结果就会有偏差啊，所以我们要听王老师的，我们是要先让这个手指的末梢的循环好起来，血液循环好起来，然后再去扎啊， 对对对， 别扎完没出血然后使劲挤， 哦，那个就不对了， 有问题了。而且还有建议，就是咱们可以泡泡手， 对，用温水啊或者是稍微偏热一点的水啊去泡洗一下，这样呢我们手指末梢的毛血管床啊就会打开，血型呢就会更充盈一些。 哎，好，我们在一个窍门上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支招哈，算是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加问一下，其实还是跟刚才这个吃上面有关的，因为这几年我们也逐渐听到一个词叫升糖指数，而且的确身边有一些这个糖尿病人啊，他不太知道哪些水果哪些食物他能吃哪些食物不能吃，他就直观上的比如从这个味道上来判断，说觉得哦甜的我就不能吃，不甜的我可以多吃一点，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 应该说呢，就是这个食物啊，或者是这个水果里边啊，它所含的这个甜度啊和它所含的能量不完全一致啊，并不是说呢吃上去很甜的就一定血糖高啊。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大家呢可能去水果市场上能够看到呢，有一些这个卖的叫做雪莲果的这个水果，实际上它长得 很像红薯 啊，很像红薯啊，就北方叫地瓜呀，长得像这个，很看着有点丑陋。然后但是呢我们把它切开以后，里边呢是那种半透明的啊，这个很水分很丰富，吃上去呢脆甜可口。那么这个食物呢，它虽然是甜呢，但是它所含的这个成分呢不能转化成葡萄糖，所以呢它并不会呢使血糖增高。那么同时呢它有一些通便的作用，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患者呢，由于呢这个饮食控制啊，再加上胃肠的一些这个改变啊，它经常出现大便干啊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通便的这个雪莲果啊又甜，那么同时呢不会使这个血糖的增高。当然呢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呢，甜度高呢，那么这个使血糖增高的这种风险啊，总体来说是偏大一些。那么同时呢，水分多的这些食物，比如尤其是水果，水分多的，那么不太容易使血糖变得特别高，反倒是那些水分含量少的，这样呢，我们容易吃的很多。 比如说香蕉， 哎，对，像香蕉啊，像哈密瓜呀，它比西瓜来说呢，那同样甜度的时候，它含水分量少。这时候呢，如果我们都吃饱了，假设啊，都吃到这个胃里边觉得挺实在的时候，那么实际上这类的它吃的糖分呢就多，血糖呢将来就容易变得更高一些。